告时间。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迎国庆优惠不停歇，在9月27号至9月30号期间，北广购物全场商品95折，订购2件以上商品9折优惠，订购5件商品以上88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嗯，那到9月、10月、11月这3月啊，要吃什么新鲜的东西呢？大家可能都会说螃蟹， 对，大闸蟹。一到这个秋天了，这个气温一下来的时候呢，这个螃蟹确实是大家呢在市场上能够选择的非常非常好的一道美食，而且呢，大闸蟹的那种鲜味啊，真的是深入人心。 没错，有这样的说法吗？秋风起，蟹脚痒，菊花开，闻蟹来啊。 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呢，大家吃大闸蟹这个热情一下就被调动起来了，而且呢，铺天盖地的这种大闸蟹的信息，包括您去市场里边也会看到大闸蟹上市的这样的景象。而且呢，这个每到这个时候，咱们北广生活时间呢都会在线上给大家推荐又实惠而且呢这个个大肥美的大闸蟹。 对，确实这个大闸蟹啊这时候吃非常的鲜美。记得北宋的词人曾经说过哈，蟹之肥美抵得上是江山之美啊， 真的是。就是古人呢对于大闸蟹也有这种形容，那么现在人呢对于大闸蟹确实还存在着这种情怀。 那说到这个大闸蟹啊，好多地方都说我出大闸蟹。 首先呢，我们吃大闸蟹呢一定要吃正宗的产地，就是兴化市。为什么说兴化市是大闸蟹的正宗产地呢？因为它有一个外号叫做大闸蟹之乡。全国每年一到这个时候，兴化市的市场上大闸蟹是成筐成筐的。这是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这个地理位置。兴化市呢，它是周边呀有那种大大小小星罗密布的有如繁星点缀的这样的小湖泊。这样的小湖泊呢，它的原产品种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这个大闸蟹，也就叫做中国绒螯蟹，中华绒螯蟹。这种螃蟹呢，在当地呀，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因为它的这个吃的食物的原因，所以呢，大闸蟹在这个兴化市各个的湖泊当中，各个湖泊的野生的或者说养殖的都长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说呢，在南方啊，人家有这个把它称为叫做河蟹之乡的这样一个美誉。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闸蟹呢，它叫做蟹鸣阁大闸蟹，它的产地就来自于江苏省兴化市的安丰县界河村。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正宗的这个大闸蟹。 那么说到这儿啊，比如说这儿的大闸蟹跟阳澄湖的比到底是怎样的？ 我告诉您，跟阳澄湖的比，它都是同样的品种，但是呢，它的这个名气不如阳澄湖呢。因为阳澄湖呢有广告宣传，而且呢，阳澄湖呢它有一个地理的代表性。但是如果要说到品质，兴化的大闸蟹可不输于阳澄湖的大闸蟹。为什么呢？兴化的大闸蟹有一个美名，叫做红膏大闸蟹。什么意思呢？就是它这个螃蟹的膏啊是红的，籽也是红的，膏质呢非常非常的丰满。正是兴化本地的这个清澈的水资源、广博的养殖环境，造就了这样的大闸蟹。它不仅肉好吃， 同时呢，我们还要吃大闸蟹的这个特别鲜美的而且具有油脂性的这个黄，还有包括雄蟹的这个晶莹剔透的这个膏。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兴化大闸蟹，它的外号就叫做红膏大闸蟹，这也是它品质的一种代表。 对，那么今天的这个兴化的被称为叫做河蟹之乡的啊，他们的红膏大闸蟹是不是挺贵的？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红膏大闸蟹呢，其实呢它还有几个特点，同时呢它的价格其实并不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样一个组合呢，其中有五只的公蟹，每只公蟹是4两，而且呢还有五只的母蟹，母蟹的这个重量是3两，都是个体比较大的，给大家挑上那个里边比较健壮的。同时呢，越是大的蟹啊，它的膏和黄越多，因为呢它的那个生长的环境它比较强势。另外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大闸蟹呢，每一只全是足斤足两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市面上啊，大家可能买大闸蟹呢总有这种担忧。今天呢我告诉您，您拿到手的每一只螃蟹它都是公的4两，母的3两，因为它这个绳啊是非常非常细的，它只是用于这个把这夹子捆绑一下，别让它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伤到自己的足部啊，伤到自己的钳子。而且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蟹明阁的这样一个兴化的红膏大闸蟹呢，它还是保证说不让您吃死蟹。为什么呢？因为它整个呢全是这个京东的冷链物流给您送到家，而且我们和这个信明阁呢他们那边达成了协议，就什么呢，您买完了以后有一张提货券，然后您打这个提货券上的电话，您打电话以后他才安排人工去湖里边给您去进行捕捞，捕捞现场直接装这个京东的冷链的车，直接在现场打包，然后48小时之内基本上就到您家门口了，就给您送上家了。而且呢这个车就在那等着送咱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货。 哇，真讲究啊。 而且呢如果路上有万一的有死蟹什么的，死蟹是包赔的。而且今天呢信明阁还给大家了有一个品质的保障，保障每一只都养够足够的时间，每一只都是膏满黄肥，所以呢它要养一定的时间。今年的开湖时间呢是9月22号，那么也就是说您现在打电话23号之后您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48小时之内到货，预定完了以后呢发货再到您家。咱们今年的国庆11这个假期您是能赶得上吃，所以呢正好在家全家享用，或者是请个吃饭呀，或者拿着那个我们这个提货券您送个礼呀什么的也都赶得上。而且呢今天我们这个提货券呢用的时间还比较长，因为为什么呢，因为9月份啊大家都说9母10公，什么意思呢，9月份 先是 先吃母的，到了10月中旬往后呢咱们就吃公蟹了，公蟹那时候呢就发展的就比较好了，这个时候呢您到11月30号之前都能用这个提货券，所以时间特别长，特别适合什么呢，走亲访友啊，送礼啊什么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您送的人呢也会觉得我什么时候想提货什么时候打一个电话就行了，非常非常的方便。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是叫做蟹明阁的大闸蟹2588型，是2588型。还得跟大家提一下什么叫2588型呢，就是说它在市面上它的门店里边卖这一张券是要2588块钱，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这个组合呢一共10只，公的4两，母的3两，一共是10只，5公5母，那么在市面上2588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售价只需要399块钱，399块钱给您送到家一张提货券，您拿到券以后直接打上面的电话让工人给您捞蟹，然后48小时之内给您送到家，死蟹包赔。 好的，那如果大家想订购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 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 咱们再总结一下啊，那么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被誉为叫做河蟹之乡的兴化他们那点的红膏大闸蟹啊， 红膏， 而且这个兴化呢也在江苏省。 对， 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螃蟹呢是公母都有，而且是足斤足两，不吃死蟹。假如说这个祖国当中送到您家，万一这个蟹哈死了的话，那是包赔的。 对 啊，而且品质保障的是给您啊这个做到家了。因为9月22号才开湖，所以今天如果大家听节目呢定上以后，那么9月22号开湖，从23号以后您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 对， 那么2天以后啊就可以到货，预定完发货再送到您家。应该说这么算的话，11左右在您家里边呢，应该说上您的宴席了， 全家享用，或者走亲访友啊，或者请客吃饭呀，都能用得上。而且呢，即便是您比如说走亲访友啊，串亲戚什么的，送个礼，这个礼品也是非常非常应景的，因为这个时节正好吃这个大闸蟹。 没错， 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是，因为我们这个组合名字就叫做蟹明阁大闸蟹2588型。 哎，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解释了，2588型就是因为它这个券在它的自己的门店里边卖2588块钱，但是今天在北广生活时间的节目当中，399五公五母给您送到家。 嗯，那么券上写着2588，实际上价格您是399拿走的。 对， 所以是比较实惠的。那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400-015-5151，400-015-5151。 哎，跟大家提一下，这个什么叫五公五母呢？五公五母为什么要搭配着来呢？因为这个券啊，您可以用到11月30号，就等于说您11月30号之前提都没有问题。如果您喜欢吃母的，或者说咱们就赶这11的假期，这个时候呢我建议您啊，您就赶紧订。这个时候咱们上来的蟹啊特别适合吃这个母的，那么公的呢咱们就吃那肉里边的膏呢可能稍微的薄一点，但是肯定也有，但是母的这个时候是非常非常好。那么可能您这个要到10月底，或者说就是送礼用什么的，这个时候呢可能要等到10月中旬以后。如果喜欢吃公的的话，就是好时节了。为什么呢？这个时候呢它的公的里边那个膏基本上就已经胀满了这个壳了。 对， 而且呢这个时候呢您去尝那个母的，它那个黄也是有那种非常油润的感觉的。所以说五公五母搭配，喜欢吃什么咱就吃什么。 嗯， 而且这个一到了现在这个时节，兴化我是可是去过当地的，人家那个大闸蟹的品质好到什么样，我跟您形容一下啊。为什么叫做膏满黄肥呢？第一，您清蒸出来这个大闸蟹，您可以看到它这个有的这个足部啊对着光都有点半透明的这种感觉。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这个 皮儿薄， 不是，就是因为它这个肉里边基本上全是这个膏了，所以它才有这个半透明的这种感觉啊。另外呢，比如说这个母蟹，什么叫黄肥呢？蒸出来以后您去看那个黄，有一种就跟那咱们那咸鸭蛋里边那个黄沙沙的那种感觉，但是一吃满嘴的全是那个蟹的鲜味儿，这就是膏满黄肥的这样一个形容词。真正能做到的就是兴化大闸蟹在这个时候正吃的时节，它这个螃蟹确实是能够名副其实。另外呢还想提醒大家，因为它是一个生鲜的物流嘛，经常呢我们在去年啊前年啊也会有这种情况，就是说什么呢，拿到家以后呢感觉哟这螃蟹是不是死了，但是放在室温之内缓一会儿，或者是您戳戳它那个眼睛，那眼睛啪一下往回缩，这就代表什么呢？没死呢，就是路上啊冻的给冻冷了。所以说呢咱们在家里以后检查一下他的眼睛就知道他的死活了。